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手机支付不仅改变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改变了很多老年人的支付习惯。那么今天我们讲一个马大爷的故事。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十多年来，马大爷在兰州夜市呢经营着一个小吃摊，为加班或泡吧的人提供一些小吃。 For more than a decade。好，那么讲过了 decade 表示十年啊 D-E-C-A-D-E， 我们可以说啊 for more than 10 years 啊，也可以马文生啊，我们也可以简称为马大爷， run a small food stand in the night market in 兰州，经营一家小吃摊啊，经营我们呢用这个词 run，哎，在这里面同学们不要误解成为跑哈，它跟跑步的那个跑没有任何关系，它是一个经营的意思。同时啊，它的词性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是跑的话呢是一个不及物动词，而如果是经营的话呢，它后面可以加宾语，经营一家 company， 经营一家公司。那么同时啊，这里面经营的一个小吃摊，那么 run a small food 吃饭的哈，食品的一个 stand，这个 stand 这里面是一个名词了，不是站立，而是一个小的摊位啊。A food stand in a night market in 兰州，它的经营的品种啊，或者说经营的针对的一些客户呢，看看是谁呢 ？Providing local snacks， 哎，提供一些小吃哈、啊。这个 snack 我们讲过 ，for people working overtime or hitting the bar。两类人哈，往往呢是加班哈 ，working overtime， 以及呢泡吧的人哈。好，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词哈，泡吧这个词用的是 hitting the bar，hit 敲击哈，敲打这个酒吧。这里面呢它表示那些泡吧的那些人啊 ，hitting the bar。但是啊，对于马大爷来讲哈，他已经70多岁了，收钱是一个麻烦事儿。在寒冷的夜晚，他常常啊不得不在口袋里摸索零钱，同时还要照看炉子里面的这些吃的。 Receiving payment has always been a hassle for the 71-year-old、哎、收到钱啊，收钱是一个麻烦事， H-A-S-S-L-E hassle、啊、头疼麻烦的事情。 For 71-year-old who often have to fumble in his pocket for change、哎、有的时候呢需要从兜里面把钱掏出来，同时啊还有一个摸索的过程，用这个词 fumble 哈，边摸边掏，然后呢还要数哈 fumble F-U-M-B-L-E in his pocket for change on chilly night、哎、这里面这个 chilly night 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不仅找钱哈，同时呢眼睛还要盯着这个锅里面的那些食物， while keeping an eye on food cooking in the oven、哎、还要盯着我们说炉子里面那些吃的，用的这个词组呢 keepan eye on something， keep an eye on something 表示呢说把自己的一个眼睛盯在某一个上面，就表示说留心留意、啊、看着某一个东西。另外呢夜晚啊，本来这个手啊冻得很难受，另外啊这个光线不好，同时啊对于一个上年纪的人来讲，找到这个零钱的的确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hassle、啊、刚才我们学到这个词。但是事情有了转机了，去年他的孙子哈、啊、帮他创建了一个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哈、啊、等一些移动支付的应用，这让他做生意变得更加的容易哈、啊、同时呢自己呢印了一张有二维码的一张纸哈、啊、放到了自己的摊上，简化了一个结账的流程。 Doing business became much easier， 现在做生意呢容易的多得多了。 After his grandson helped him set up mobile payment app， 帮他建立起了一个手机支付的一个 APP 哈 Mobile Payment APP 哈 App Like WeChat Pay 微信支付 and Alipay last year A piece of paper with his QR payment code 他用一张纸啊把自己的二维码给印了上面哈一个 QR payment code 那么这个 QR 我们讲过哈它是呢 Quick Response 啊 Quick Response 啊是一个缩写哈has helped him streamline the checkout process 看看英文哈简化哈让一个流程更加的顺利哈叫 streamline streamline streamline 它表示一个流线的意思啊同时呢它可以表示这个流程非常的简化这个时间可以大大的节省的意思哈 streamline the checkout process 马大爷说我的客户当中大约有啊 95% 的人用手机支付这对我们来讲都很方便用手机支付还有一个更好的一点基本上这个找零钱啊不会出现错误了 About 95% of my customers pay with their phones 哎，用手机来 pay It's convenient for both of us 那么对于双方都 OK 都非常的方便 And giving the wrong change is no longer an issue 找错钱、啊、英文的翻译呢 Giving the wrong 错误的一个 change Give wrong change is no longer an issue 不再是一个大问题了原来呢的的确确呢是一个 a big big issue和马大爷一样越来越多的中国老年人已经接受了基于互联网的这些移动技术许多人也开始呢享受呢移动支付给他们带来的便利 Like Ma,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a senior citizens 好那么提到了这个老年人我们同学们会想到一个词叫 old people 哎，就是很多同学们呢第一时间能够想到的一个词但是呢表示老年人啊特别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希望同学们用一个相对比较尊称啊来表示老年人今天我们用的这个词呢是 senior senior s-e-n-i-o-r s-e-n-i-o-r 表示说高级的啊级别特别高的后面加上 citizen 高级的公民那么就可以指什么老年人啊所以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组哈 senior citizens 那么拥抱互联网技术哈拥抱这个词 embrace embrace embrace 这词往往呢表示一个人对一个 new idea 新的观点新的技术哈新的一个创新能够呢以这个包容哈一个呢欢迎的态度呢去呢接受它我们用这个动词 embrace something 比如说 embrace new technology embrace new idea、啊、embrace innovation、啊、都表示一个人能够接纳新鲜的东西、啊、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 embrace internet based mobile technology 互联网、啊、为基础的、啊、或者基于互联网的这么一个移动的一个技术 and manyhave also started to enjoy the convenience of mobile payment apps. 同时呢享受呢互联网支付哈或移动支付带来的便利哈用的这个词 enjoy the convenience. 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APP 啊在网上进行 shopping 购物、当然这个购物呢不是说原来的这个淘宝了而是说呢在一些超市哈、啊、就可以呢下载超市的这个 APP 然后呢在网上在手机上呢就可以呢进行购物超市呢通过快递把您的比如说日常的这些盐啊酱油啊醋啊等等哈一些喝的吃的等等哈送到家门口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讲是非常的方便了那么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17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啊60岁以上的互联网用户比例呢上升至呢 5.2% 比2016年底上升了 1.2 个百分点。According to a report releas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啊叫中国社会科学院哈 ,Chinese Academy, 哈 ,Academy, 一个学院哈科学院 of Social Sciences,At the end of 2017, the ratio of internet users who are over 60 or above, 60岁以上的互联网的用户的数量哈，那么已经达到 rose to 5.2%, 达到了 5.2% 哈，这么一个比率哈，用的一个词叫 rose to, 啊，表示 到达的一个数量，如果后面跟介词 by 的话呢，它表示上升的一个空间，一个差的概念。所以呢，同学们看后面这个介词一定要小心了，有的时候呢在考试的时候它通过 to 和 by 呢给大家设一定的迷局哈，让大家呢理解错了后面这个数，因此呢一定要仔细看后面是 to 还是 by。 Up 1.2% point from end of 2016。那么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它不仅改变了年轻人的生活，同时为老年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For many Chinese, mobile payment,移动支付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ir everyday life.用了一个词啊，表示已经非常的重要，叫 essential。E-S-S-E-N-T-I-A-L essential 哈，这个词呢它不是说可有可无的，它表示必须的意思。它的常用的句子结构呢是 be essential to， 比如说 air water is essential to life， 水和空气对于生命来讲呢是必须的必要的哈，没有了它这个生命难以呢持续下去。因此啊，现在手机支付 mobile phone payment 或 mobile payment 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必要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没有了手机支付啊，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觉得购物会非常的麻烦了。It not only changed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 but also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the elderly. 不仅年轻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时呢，为老年人 provide convenience 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里面他用的 elderly 表示老年人，上一段呢我们用的是 senior citizen， 这都是呢相对比较礼貌的去称呼老年人哈。 the elderly E-L-D-E-R-L-Y 前面加一个定冠词 the elderly， the elderly。 根据官方统计啊，截至2017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呢已经超过了 2.41 亿，占当时总人口的比例呢占 17.3%。 到203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 China has more than 241 billion people age 60s， 241 billion 2.41 亿这人口已经达到了60岁以上。 At the end of 2017, 17.3% of total population at the time,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tistics, 根据官方的一个数据， the country's elderly will account for about one quarter of population by 2030. 那么老年人呢，在2030年底将占整个人口的数量它的比例呢已经高达25%，我们说25%或者说四分之一用的这个词呢 account for A-C-C-O-U-N-T 后面加一个 for 表示一个数量占整个的一个比例同学们一定要记下来 account for。 那么中国政府认识到呢新技术可以呢有效的解决许多与老年有关的一些问题，那么一直呢在推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在养老领域的一个广泛的应用。 Realizing that new technology can be an effective tool 有效的，这个词我们讲过 effective， 有效的一个 tool 一个工具 in solving many problems related to old age。好，后面跟了一个词组是 be related to 表示与什么什么相关联有关系。那么说今天我们讲的呢这些问题呢是跟老年人或者是 aging 就是说一个老年社会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如何来养老如何来医疗等等都是一个非常迫切的一些问题，期待呢有一个更好的方案能够给解决。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promoting the use of technology，一直在推动一个技术的推广promoting use of technology such as 比如说 interne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个是呢互联网，另外一个是 AI， 我们说人工智能 in the area of elderly care， 在养老方面能够呢广泛的使用，我们说一个是互联网，另外一个是 AI technology。 好，那么通过今天的故事呢我们的确了解到呢这个手机支付帮了马大爷一个大忙同时呢他可能生活当中遇到的 高科技的这个东西或元素呢会越来越多。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For more than a decade, Ma Wensheng ran a small food stand in the night market in Lanzhou, providing local snacks for people working overtime or hitting the bar. Receiving payments has always been a hassle for a 71-year-old, who often have to fumble in his pocket for change on chilly nights while keeping eyes on food cooking in the oven.Doing business became much easier after his grandson helped him set up mobile payment apps like WeChat Pay and Alipay last year. A piece of paper with his QR payment codes has helped streamline the checkout process. About 95% of my customers pay with their phones. It's convenient for both of us, said Ma, and giving the wrong change is no longer an issue. Like Ma,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senior citizens have embraced internet-based mobile technology, and many have also started to enjoy the convenience of mobile payment apps. According to a report releas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t the end of 2017, the ratio of internet users who are over 60 or above rose to 5.2%,up 1.2 percent point from end of 2016. For many Chinese, mobile payment has become essential part of their everyday life. It not only changed the lives of young people, but also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the elderly. China has more than 241 billion people aged 60 or above at the end of 2017, 17.3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t the time,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tistics.The country's elderly will account for about one quarter of the population by 2030. Realizing that new technology can be an effective tool in solving many problems related to old a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promoting the use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area of elderly care.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自己的颜色。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a chameleon. 那今天呀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关于变色龙的故事。Before that, Jason wants to ask you a question.那在这之前呢，这次老师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啦。What color do you like best? Why? 那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呢？为什么呀？那变色龙会怎么说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Here w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A Color of His Own by Leo Leoni. 那今天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就是自己的颜色。Parrots are green. Goldfish are red. Elephants are gray. Pigs are pink. 鹦鹉是绿色的，金鱼是红色的，大象是灰色的，而小猪呢，是粉红色的。All animals have a color of their own.Except for chameleons. 除了变色龙以外啊，其他的小动物们都有自己的颜色。They change color wherever they go. 变色龙无论去哪儿，它们的颜色都会随之而改变。On lemons, they are yellow. In the heather, they are purple. And on the tiger, they are striped like tigers. 站在柠檬上，它们会变成黄色；站在欧诗南花丛当中呢，它们会变成紫色；而趴在老虎的背上啊，它们会出现和老虎一样的条纹。 One day, a chameleon who was sitting on a tiger's tail said to himself, "If I remain on a leaf, I shall be green forever."And so I too will have a color of my own. 有一天，一只依附在老虎尾巴上的变色龙自言自语地说， 如果我一直待在叶子上，我就永远是绿色的了，那样我就有了自己的颜色。 With this thought, he cheerfully climbed onto the greenest leaf. 怀着这样的想法呀，他兴奋地爬到了那片最绿的叶子上。 But in the autumn, the leaf turned yellow, and so did the chameleon. 但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叶子变黄了，而变色龙也跟着一起变成了黄色。 Later, the leaf turned red, and the chameleon too turned red. 后来呀，叶子变成了红色，而变色龙也跟着变成了红色。 And then the winter winds blew the leaf from the branch, and with it, the chameleon.再后来呢，冬天的寒风从枝干上吹落了叶子，还有啊，趴在上面的变色龙。 The chameleon was black in the long winter night. 在漫长的冬夜里，变色龙变成了黑色的。 But when spring came, he walked out into the green grass, and there he met another chameleon.但是当春天到来的时候，他爬进了绿色的草丛中，遇到了另一只变色龙。 He told his sad story. Won't we ever have a color of our own? He asked. 他讲述了自己伤心的事儿。我们难道就没有属于自己的颜色吗？他问道。 I'm afraid not, said the other chameleon.Who was older and wiser. 恐怕是这样的，另外一只变色龙回答道，他年纪更大，也更睿智。 But, he added, why don't we stay together? 但是，他补充道说，为什么我们不待在一起呢？ We will still change color wherever we go.But you and I will always be alike. 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会改变颜色，但你和我将永远是一样的。 And so they remained side by side. They were green together and purple and yellow and red with white polka dots. 因此，他们一直肩并着肩陪伴着彼此。变成绿色的时候，他们在一起；变成紫色、黄色和红中带白色斑点的时候，也一直在一起。 And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从此以后，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个真是一个生动有趣的小故事啊。 变色龙为了保护自己，会随着身边事物的不断变化而改变颜色。其实就像我们在不断成长变化当中寻找自己适合的性格一样，我们要始终坚持自己的个性，对吗？同时，我们也要感谢陪伴在我们身边的爸爸妈妈和好朋友们，因为他们始终如一地陪伴在我们左右，跟我们拥有同样的颜色。We should say thank you to them. OK, 好了，那 Jason 老师也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吧。你能做一只会变色的变色龙吗？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在这里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思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One day, all three hills and far away. Five little ducks went out to play over the hill and far away. Mother duck said, Quack, quack, quack, quack, quack.